儿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 I'm a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哎，吃早餐喽。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同时呢，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 哎，没错啊，今天呢还是有在我们的第二个时段啊，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同样是会有两位非常杰出的青年代表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今天这两位青年代表，他们我觉得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叫他们的职业呢是有一些小众的。 是特别的小众， 特别的小众， 特别的小众。跟大家剧透一下哈，今天来的两位特殊职业者，一位是这个金牌修脚师 哦， 还有一位呢和日本的一个电影哎特别像，就是这个入殓师。然后他呢就是在这个殡仪馆工作，是做这个殡仪礼仪的啊，这方面的 一个是啊，对，其实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一个职业，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可能突然一听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 畏惧， 有点瘆得慌，有点畏惧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今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这位入殓师，还有这一位修脚师。 哎，我们来期待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刚刚开场在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这两天收到了一封邮件，收到了一封 我们的粉儿， 算是我们的粉儿，但是来自特别特别遥远的芬兰。对，这个小伙伴呢，应该不是说小伙伴了哈，这位大叔他曾经在北京工作过长达7年的时间，驻京工作，然后他也是做媒体这种的啊，之前呢我们在北京就有过一面之缘，然后呢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去搜罗各国的这个广播啊，各种频率啊，是通过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或者是网络的一些方式，他就是去听这些各种电台啊，这是他的乐趣之一。然后他昨天给我发邮件，他说他找到了 AM927 这个频率 啊， 在芬兰，然后他特别的激动，特别激动 啊， 让我觉得我们的粉丝真是。遍布五湖四海呀、 对，遍布五湖四海啊、就是他现在其实生活绝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在那边 啊。他今年已经回去了 啊，已经回去了、 就是在这个回去之前我们刚刚认识 然后跟他说了一下我的工作这样当时他特别就是想了解一下北京的这个就是广播行业哈，我们就这个聊了几句，然后交换了联系方式，没想到就真的搜到咱们台了 啊，搜到咱们台了。那你没给他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观看方式，什么花椒啊，什么北京，在北京 当然推荐了， 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呀， 中国人不太行呢 啊， 他虽然是爱 solo 啊，但是估计听懂有点困难， 听懂有点困难啊，怎么说呢，我们也会越来越发展壮大， 是的， 对， 也希望我们的粉丝真的能来自五湖四海啊，以后会有这个来自其他国家的小伙伴们啊，跟我们在这个花椒平台上互动。 嗯 嗯，那跟大家带来我们这个早间的新鲜的资讯。 嗯，先跟大家，我们跟大家先分享几条关于我们出行方面， 嗯 啊有关的消息。 嗯， 第一条消息跟大家带来的是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 嗯 啊，可能是面临取消。北京呢，或先行退出。 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说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助理卢华平在12月15号透露，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酝酿进一步收紧，这次呢是出台了一个草案。那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对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150公里以下的产品补贴或将变成零。 哦， 可能这个对新能源汽车不是很了解的小伙伴哈，可能就是对这个不太有概念。 因为你是有切身的体会的。 对，就是续航里程在150公里以内，说明它这个续航里程非常的短。 对。 那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续航的里程短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个新能源汽车它的科技含量不够。 嗯。 啊，有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词叫要向高能量密度补贴倾斜。 嗯。 就是说你的车科技含量越高啊，它这个新科技的这个意味越高啊，它能够节省的传统能源越多啊，可能这个国家愿意给你更多的补贴。 哎，对对对，没错。其实这两天我也关注到了一款上市的这个新车啊，一个品牌的这个电动新能源 蔚蓝。 对对对，没错没错，它的续航里程是大概是300多公里， 好像不止呢， 好像不止， 得有400多吧。 啊，但是官方出来的这个数据大概应该是这样，这个里程还是我们能够，能够去接受，然后我们去合理根据它的这个行程去合理安排一段啊，这个长途或者短途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方式。 据我了解哈，就是这个续航里程可能，这个150或者200公里，它大概是一个技术的门槛。就是说可能做出来一个续航里程在100多公里的这种电动车并不难，但是如果你想续航更远的话，需要很高的科技的含量。这也是国家在鼓励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哈，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革，不断的研发，能够推出更加节能的这些产品吧。 哎，没错。其实之前就有消息说呢，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或将大幅度的啊这个降低40%。新的补贴方案呢，并不是一刀切式的整体退出，而是对新能源乘用车进行这个政策进行了调整，而且还对新能源客车还有新能源货车啊都进行了比较细致的一个划分。就是说呢，北京啊可能在明年率先逐渐的采用这个政策。 那我们也看到有这个网友评论说，高里程低能耗，这才是新能源汽车的方向。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哈，这可能也是未来就是我们新能源汽车怎么说呢，越来越要靠近或者说追求的一个目标吧。然后还说行业大洗牌的时刻到了。我们也知道之前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特别高，所以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汽车的企业通过简单的改装，就说我们有新能源汽车了哈。其实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就是把油箱换成了一块电池，就是这种简单的改装，这种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又能够拿到国家补贴的这些企业，估计这次啊，有点要遭殃了。 对， 就是这个补贴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了。 对，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消费者来讲呢，如果啊，大家图实惠的话啊，怕哪一天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补贴如果对他来讲这是一部分很重要的钱，想把这部分钱省下来，我觉得今年年底明年初啊，那是个抄底的时候。 赶紧吧， 赶紧吧， 每天都是抄底的是吧。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条跟出行有关的消息吧，说的是这个高铁哈，说中铁总副总经理表示说 WiFi 今后将覆盖到全部的高铁啊，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对，没错。 现在这个高铁上的 WiFi 信号，有的时候我坐高铁的时候是可以搜到的。 但是并不好用 啊，不是特别稳定， 不是特别好用。 嗯， 我觉得这些就是怎么说呢？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这个 WiFi 哈，大家一直都是觉得它是一个风向。 嗯， 比如说这个机场的免费 WiFi，比如说这公交车上，哎，也有 WiFi，对吧？现在高铁上也要覆盖 WiFi 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趋势，但关键是得好用。 对，没错，好用啊，是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对，尤其是我们的高铁又要钻山洞了。 哎， 对 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中国好声音评委原创女歌手张龙珍，哎呦，我觉得这个 title 给自己打的还是很完整的啊。他说这是在干嘛呢？这是在干嘛呢？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啊，是一档我们是全国现在目前唯一的一家融媒体平台啊，现在正在为您直播陪您聊天的是早晨的一档资讯节目微微一笑。 嗯，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哎，对，没错， 你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听到我们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曾经你看不到的这些广播主播们。 对对对，欢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张老师支持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谢谢。 那么这个有关人士表示呢，说目前中国的铁路乘车体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实现了网上订票、微信支付、自助进站、互联网订餐，并将逐步推行刷脸进站。 哎， 其实咱们的这个高铁系统吧，火车啊，这个中国铁路乘车每一步的变化，我们微微一笑都在追踪。 没错，我们 包括之前在火车上可以点餐了，可以微信支付了， 对， 对吧？ 以后逐渐的会来到过渡到这个刷脸的时代。 我现在觉得刷脸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啊。 因为有的时候你手上提特别多东西的时候哈，你从这兜里， 就前两天我看见你的时候， 对，你从这兜里就是拿出一张卡或者找一钱包出来，真挺费劲 啊。对对对，没错， 这时候如果能刷脸， 对， 觉得自己好像能多出一只手。 这个其实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细小的、非常很细节的一个应用场景。 是的 啊。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是属于 WiFi 覆盖的一个广度，一个覆盖范围。其实我们也可以展望一下，其实未来的 WiFi 的速度，也就是说 5G 时代，其实也离我们并不是那么特别远了。 是的。 啊，不知道大家对 5G 有没有概念啊，就是没有概念是吧。就是我看到的一些消息是，就是说大概比如说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一个电影，大家可能就是十几秒钟我就能够下下来。 天哪，那我们的生活节奏得变得多快啊。 对，大家可以开一下脑洞啊，就是说如果以后 WiFi 啊 5G 时代来临之后，我们的网速变得那么快，生活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过，就是国外的一个广告运营商哈，他的这个广告投放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通常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网页，或者说点开一个下载的时候，那个等待的一两秒钟、两三秒钟，那个词条在走的那个两三秒钟，它就会跳出一个广告窗口，然后给你刷刷刷闪现一些信息。当时我就觉得天哪，他连这个空子都要钻。人的时间已经被压缩到了什么程度，已经被信息已经爆炸，或者说就是塞满到什么程度。那未来如果到了 5G 时代，估计这个广告公司也没有可乘之机了哈。 其实 太快了。 其实这个最近我发现很多视频网站，他们切分出来的一些小视频，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 是吧？ 比如什么这世界很酷，然后就会出来一个， 就是很短的一个小广告， 对对对， 一个小的植入， 对，大概也就一两秒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的时间会越来越的越碎片化。 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大家，如果想一想，比如说像爽爽前段时间刚恶补过这个刘慈欣的。 对，三体， 大家可以开开脑洞啊！如果 5G 时代来临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时候，在花椒直播平台，我们的老朋友金刚战神马明他说：“早上好，我来晚了，不晚。这个我觉得时间还行。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WiFi 会覆盖到高铁，然后就是新能源车啊，明年可能这个补贴会减少，不知道对马明的生活啊会不会产生影响？” 也送给大家一首今天早晨的好听的歌。 got me losing my mind. My heart beats out of time. I'm seeing Hollywood stars. You strum me like a guitar. I can taste the tension like a cloud of smoke in the air. Now I'm breathing like I'm ready, 'cause you're taking me there. Don't you know? You spin me out of control.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哈。 对，刚刚聊到 WiFi。 嗯 啊， 看到在花椒平台上有小伙伴跟我们打招呼了。小川说：“早上好啊，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哎呀， 是的，这是一个美好的周二 啊。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小川是不是我们聊到那个佛系生活的时候，他说自己还处于这个佛系的状态。 嗯， 啊，看来今天状态还是不错的。 嗯， 非常好，感觉到了你的正能量。 是的。 然后有一位网友，这个名字啊是特别可恶的一个名字， 专门考验主播的名字。 对对，专门考验主播的名字叫红绿鲤鱼，红绿鲤鱼玉驴。 您这是早上让我们练口舌呢，是吗？ 啊。然后他说，WiFi 覆盖厕所才是重点。 嗯， 我觉得。很细节， 很细节， 对， 细节， 对对对。其实，就包括在我们台， 嗯， 有时候在厕所里 WiFi 也不是特别好用，啊， 嗯， 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些习惯，比如说可能原来在上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习惯拿本书， 对，那个时候有的厕所里会覆盖一些杂志， 啊，哎，对，然后现在 报纸， 对对对对，现在呢，大家肯定都是拿部手机， 嗯。 对，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用手机的卫生哈。 啊，用手机的卫生啊，这是你给大家的提醒， 是 吧？是 的。 然后我给大家提醒，就是您别这腿麻了、脚麻了，你再起来。 总之，未来呢 ，WiFi 肯定是无孔不入，对吧？这个，我记得这个好像是中网的时候吧，有这个网球运动员的粉丝啊，拉出了这样的横幅，说，应该是费德勒吧， 啊、 说在我们心中，你。这个就是我们对你的这个热情高过 WiFi， 就是你的重要性在我们心中高过 WiFi。 我觉得这是一个至高的评价， 对 吧？对 啊，我的天哪，什么时候我们的网友、我们的粉丝能给我们来一点类似的这种评价，我们、 嗯、那不行，这 WiFi 是咱们的通道， 我们就满足了。 嗯，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关于出行的一些消息哈。 嗯， 应该说这个马上啊，有元旦对吧？ 对， 离春节也不远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可能这个要放假的小伙伴们，比如说有寒假的，现在已经开始筹划着买回家的火车票了。 对，没错，买回家的火车票， 提前点下手， 提前点下手啊！火车票其实，我觉得回想我们当年上学的那个年代啊，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坐火车还是挺多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方法可能就是。你直接去火车站购票， 嗯 啊，或者是有代售点， 嗯 啊，这种方法。那么现在呢，其实就是各种的，像什么微信购票啊， 对 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网上订票， 哎， 然后呢现场取票， 没错， 这可能是这个年轻人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方式哈。 没错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说的就是这个12306这个订票网站啊，它今年的这个验证码，啊，说难出了天际。 哎呦，挺逗的。 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个有的时候抢票。啊，大家都知道会有一些抢票的软件， 嗯， 对吧？这抢票的软件背后呢，就是一些抢票的黄牛。 嗯， 那为了防止这些抢票的软件把大量的票抢走呢，12306就得出验证码呀，对吧？ 对， 我得验证你是软件呢还是真人。 没错啊，而且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时候，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即将到来的这个元旦的小假期啊， 是的， 甚至还有就是每年我们铁路运输最繁忙的时刻，就是春运的时刻。 是的， 对，然后大家回家。他的这个火车票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票难求啊。 嗯 啊， 这个时候必须得 保证这个真人胜出，对吧？ 对， 不能输给机器，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验证码。 验证码。 那这个验证码呢？太简单了，容易被这个抢票软件破解。所以今年呢，好像12306的验证码越来越难了。我们来看看。 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张图片就是现在啊，大家如果买火车票的话，12306网站给大家输入的这个验证码啊，跟大家展示的这张呢，就是有这几张图片啊，请点击下图当中所有上过315晚会的企业。 完了，完了，这道题完了。 这个这大家我 没看今年的晚会呀、 啊，没看晚会我也不知道啊。 对呀、 啊，是吧？你看。这里啊有什么，比如说有几个汽车的品牌，比如说什么别克、啊什么三菱、路虎、啊，然后有这个我们的移动通信商移动、还有这个运动的品牌、啊 Nike、还有这个饮料企业什么加多宝。 这太难了。 对呀、啊、这怎么办？完了之后赶紧连上 WiFi， 然后就回看一下今年的315晚会。再选 这题，我觉得这个真人 PK 不过机器， 真人 就全被 PK 下去了 啊。这是其中之一啊，还有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请点击下图当中所有的我爱你来验证、啊，这个我爱你的语言呢，除了有我们的这个汉语啊，我爱你，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英语 I love you， 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啊，泰语、韩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德语，哎，你会念哪个？ 我会念我爱你。 我也是。 这题我觉得真人和机器都得歇菜。对吧，它是一个就不仅是考脑洞的题，不仅是考你的这个眼力、我觉得是在考大家的知识储备， 对， 而是比较偏门的知识，所以这个12306我觉得这个幕后的工作人员是绞尽了脑汁哈，在把这个门槛设置的比较有难度，但是可能真的会给这个真心去抢票的小伙伴们带来一些障碍。 对，没错。然后还有图，就是小伙伴们啊，网友们评论说，这个南方人和北方人要打起来了，说这个请点击下图当中所有的咸味食物，列出来的食物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辣条、豆腐乳、然后糖葫芦、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逗啊，点击下图当中所有的咸味食物，咸味食物它给放出来一粽子，你说 这南北方要打起来了，这 对吧？我不知道是肉粽还是甜粽啊！你这个让我怎么选？那我选错了之后我抢不到票。你 有本事你再放一碗豆腐脑， 你怪我喽，对吧？ 这不仅仅是考大家的眼力了、这完全是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了。 对对，还挺逗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张图片呢，这个今天啊、没有给大家准备啊，但是就是，让你选下图当中所有长得很帅的人，很帅的人有什么？比如说这个国际影星什么这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演那个《荒野猎人》那个。 荒野猎人就是小李子呗。 啊，对对，小李子，对对，有小李子，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啊。 贝克汉姆。 皮特呀，对对对对对，然后就。 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对，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说小李、 我就喜欢高晓松，怎么办、 啊？你看看是不是？啊，我说你上面怎么没把我照片放上？ 小川说：“验证码难出天际，真的是很有同感哈、看来小川这个对你这个产生过障碍，是吧？” 对对对，小川同学现在应该是。是不是现在就是乘坐火车，还是你这个比如说这个回家呀出行啊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方式。但是我觉得12306这个它的初衷还是好的。 是的。 初衷还是好的，然后也间接的给网友朋友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娱乐的素材，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够让大家及时高效啊准时的能够把票买到手中，我觉得才是王道。 好，马上整点报时，我们稍后回来。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会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直播的画面，看到主播长什么样呢，就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还有来到我们的大本营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 哎， 看到花椒直播平台上战神马明说，昨天晚上1218花椒狂欢夜，抢红包不大好抢。哎，昨天晚上的花椒狂欢夜上有咱们微微一笑的身影啊， 是吧？ 是的， 对，我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我觉得这是必须的， 必须的， 我们 强势驻场， 对，强势驻场，我们给人贡献多少好内容，对吧？我们一起合作多少这个流量点击率？ 是的， 是不是？主要还是 我们代表了水平， 主要还是内容好。 是的， 嗯。 不知道昨天战神马明有没有看到咱们微微一笑的这个推广和宣传片哈？ 哎，对，其实我觉得咱马明抢到抢不到，我觉得不重要。狂欢之夜嘛，对吧？就是 热闹就好， 对，热闹就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啊，就是能够度过一段开心的时间啊，就挺好的。这红包嘛，现在就抢红包太多了，现在 没事，还有机会呢，过年的时候多抢。 对，没错，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应该说是一个提示吧，啊，说现在的一种骗子的新骗术啊。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现在市面上的骗子的骗术，包括这个什么电话呀、短信啊、微信的诈骗。现在骗子又出新招了， 啊，我们跟大家无数次提到的外卖啊，现在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的， 啊，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哎，对对对，外卖小哥呢也非常辛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啊，但是骗子啊，就恰恰利用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好伙伴，就是我们的外卖小哥。他们因为外卖小哥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这个，你比如说穿着什么外卖服，你比如说黄色的可能就是哪个公司的，红色的是哪个公司的，对吧？然后也带就是这个箱子，然后带着头盔，风尘仆仆的把这个我们点的餐食送到我们的身边。但是骗子恰恰就利用了这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说以后大家啊，在看到外卖小哥的时候，如果不是给你送餐的，他有可能他不是真的外卖小哥，他有可能是小偷或者是骗子。 哦，这样。 对，没错。 说上个月呢，有一名男子挨家敲门，以送外卖为幌子进屋偷走海南一位市民家的平板电脑。那目前呢，说海南的这个张女士家中也遭了贼，通过查看监控视频发现作案的也是一名身穿外卖服的男子。所以任何一个新事物的产生，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些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小危机吧。对吧？啊，因为它会产生一些新的就是骗子可以钻的这个空间。之前我们也说，这个外卖虽然是方便了我们的就餐，但是它的餐盒不环保。外卖小哥骑行的这个小电摩，对吧？给交通的这个秩序带来了一些混乱。 对， 然后现在又说到这个人身安全的问题了。 对对对，没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啊，就是很多大家也讨论过，你比如说最直接的可能就是外卖小哥，比如说我们进到一个小区的时候啊，可能比如说过的第一道关就是这个小区的保安。 是的， 啊，跟物业会产生一些关系。 我那天在我们家小区大门口看到那个就是某个送外卖的小哥 啊， 拿着一串那个就是进小区的那个小钥匙啊，然后他就刷我们家那小区的门，我就说，哎，这他都哪儿来的呢？这个就是大门的这小钥匙，就是跟物业协商好了啊，给了他一个这样的门禁卡，我们算是 啊， 觉得还是挺不安全的 啊， 尤其是独居的女生，送快递、送外卖， 都不是太安全。 对，您再晚睡一会儿，您再点夜宵，对吧？十二点之后给您送过来，梆梆梆敲门。 其实现在对于这个送快递来说哈，为了方便也为了安全，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比如说我们家小区里就有这个叫速递易 啊， 叫蜂窝还是蜂巢啊，这就是放快递的这种，对， 啊，那快递柜， 对，快递柜啊，放快递柜，这个呢就是一个防止你没在家，对吧？另一个呢就是安全， 但是那东西你吃的放不了啊。 是的，确实是啊。如果是这个生鲜的话，比较麻烦，而且有的时候经常柜子就没了。 对， 这是一个解决方式。那外卖呢？ 外卖呢？外卖就是大家现在这个物业公司、小区保安也头疼的嘛。说您过来，说那小哥风尘仆仆的过来之后，说人点餐等着吃热乎的呢。对吧？我赶紧给人送过去，有时候就真的我来不及分辨你是不是真的，对吧？反正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分辨， 很难分辨，而且大家就基本一看，大家穿的比如说黄色的或者说红色的这个外卖的衣服啊，我就直接给你放行，就赶紧给人送过去。但是呢，后来大家调查一下之后呢，就发现就是在网上啊， 对， 很容易就能够买到外卖小哥穿的衣服。 各大外卖公司， 各大外卖公司的 要啥有啥， 要啥有啥， 是的， 这很容易买到。就我们俩也能买一身，完了回来就上节目。对吧？ 你不嫌热得慌。总之呢，就是说这种有身份标识感的这个外套啊，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它的门槛非常低，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 对，然后呢，也给大家提供几个小的贴士啊，就是一般通常情况下来讲，外卖小哥呢，就是他们的工作节奏是非常快的，要送很多很多单到很多家。外卖小哥基本都是，比如说我拿着一个东西啊，风尘仆仆的，我就直奔一家。直奔一家，然后呢，就是我去这个敲开门，然后送了之后，我又赶紧我恨不得小跑的。然后我再去送下一家。这个是外卖小哥的他的一个基本的正常的一个工作状态。 因为我们知道他有那个计时嘛，就是不能超时了。 对，超时之后你可能还要跟店家 扣钱。 对，有赔付，然后有这个扣钱之类的一些措施。但是你比如说，如果发现啊某一个穿着外卖小哥衣服的外卖小哥，在你们家小区里头，他不着急不着慌的，他跟那儿溜达。 溜溜达达的， 对，溜溜达达，溜溜达达的，跟逛小区似的，跟你们街坊邻居似的，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如果看到这样形态的外卖小哥啊，大家可能就得以后多留一个心眼儿啊，他是不是真正的外卖小哥？因为外卖小哥没这么闲。对， 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保护自己的这个意识，我觉得比较重要。 对， 不要太相信这些所谓送快递的啊，送外卖的，对吧？这个闪送的，我觉得都是因为他毕竟敲开了你家的门，知道你的手机，知道你的姓名还是知道你一些个人信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个心眼儿，多警惕警惕。 对，多个心眼儿，多警惕警惕，尤其是像刚刚爽爽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独居的女孩在很晚的时候我在叫外卖，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 我还看过一个日剧，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 怎么说？ 这个独居的女生每次有人来送外卖了，他这个开门前先喊一嗓子说老公外卖来了，然后自己去开门。 不是，那不是，那不应该，老公你拳击先别练了呗，你先帮我拿着外卖。 好主意。送给大家一首歌吧。马上回到微微笑。 好， believe it. surprise. I wasn't expecting nothing, not lit up inside. You're bringing out all the colors, no more black and white. You won the race and got the gold, so here I am, we're good to go. Movie's saying I'm going away, here to stay.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Come on, tell me. 非常动感的歌，有没有？ 让人想扭一扭。 对，让人想扭一扭。 嗯，说筋骨。 说筋骨。说到歌呢，最近啊，在网上火了一个视频。 嗯。 这个视频呢是无意当中就火了。 是的。 无意当中 就火了。而且被这个知名的大歌星看到了。 哎，没错。 很有触动哈。 对。 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在餐厅里一群学生在吃饭啊，吃着吃着突然开始大合唱了。然后呢，这段视频呢是他们可能其中的一个同学拍下来的， 哎， 然后令网友大呼感动，说连原唱汪峰都在微博说求联系，邀请他们上演唱会。 嗯，没错。然后网友呢也给出了很多正能量的评价，他说打动人的是朝气蓬勃啊。 嗯， 其实这个是来自人大啊，人大的学生合唱的一首歌《我爱你中国》。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好的。 比赛完了之后，就是同学们在一起聚餐，隔壁桌有个人过生日，然后我们同学都特别嗨，给人家唱生日歌。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同学也说是那个，我们再唱一遍，就是当时比赛的歌吧。然后就越唱越嗨，越唱越嗨。大概20多位，大一大二大三的都有，从10月底开始练习，然后到12月初，大概用了小两个月吧。也不是说因为我们的学生唱得有多好，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感受可能是因为觉得这样一群比较有蓬勃朝气的青年学生，然后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下唱着一首爱国的歌曲，这点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因为毕竟还都是统计专业的一群理科生们。 错，疯狂打 call， 这个必须得疯狂打 call， 听得我们两个都有点坐不住了啊、大家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一年一度的129合唱比赛统计学院代表队带来的我爱你中国爱国这首爱国歌曲。 这个129确实是这个大学生活中我觉得非常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节日、不能说节日了哈，应该说是一个庆典的一个时点，对吧、然后很多的学校在129这一天都会举行大合唱的比赛。我也是在大学期间参加过好多次，但是我觉得在餐厅里听到这么完整的一首合唱的歌曲哈、确实让大家觉得特别燃。 对， 首先这个歌没有伴奏，对吧？ 对， 但是是靠这个、 就是、随机 靠这个人声，他们分了好多声部、然后还有人在里边就是做这种阿卡贝拉一样，就是这种用人声的这种伴奏、 对 吧？有这种 对 啊各种节奏感、我觉得特别的完整。 对对对，没错。然后刚刚视频当中也提到了啊，就是有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都有啊、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就演唱完之后大家聚餐，然后有同学过生日，大家唱生日歌的时候呢，就是说哎要不我们把比赛的这个歌曲我们再唱一遍吧、然后大家 一看就是对这比赛意犹未尽。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尤其是像这么朝气蓬勃的这代大学生啊、唱这样一首这个爱国的歌曲，真的是非常能够燃烧每一个人的激情。 你别说在这个时候、唱这种爱国的歌曲的那种感染力还真的是远远要胜过唱一首流行歌， 对， 或者是一首情歌。 没错没错、 大家的那种共鸣和那种和声带来的那种震撼感哈，我觉得都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且确实刚才我听这首歌时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不愧这个音乐啊是我们人类就是说表情达意的一个自然的流露、 对没错， 就是大家酒喝到酣畅、饭吃到半晌，对吧？这个时候哎兴之所至来一曲，确实是我觉得是真、一个自然流露。 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啊，有点那种感觉啊。 是的， 对，很多网友的评论也是表达了他们的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感动啊。网友眉间深情，他说这真的是青春该有的样子，这也是当下中国青年最好的样子，青春中国，中国青春。然后网友深秋晚风，他说感动哭了，想起了大学里的合唱比赛，青春朝气啊，有蓬勃。然后这个还有很多，总之还有很多很多网友吧，都表示这个真的是为他们的演唱感动到落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这个原唱汪峰看到了这段视频。 对对 对 然后他也觉得特别燃，说明年一定要来他的演唱会一起合唱这首他原创的歌曲哈。我觉得这群学生，我觉得这也会成为你们大学生活中一个特别难忘的一个回忆哈。去， 对，去，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其实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邀请比如说他们当中的这个有同学代表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这个比赛啊，包括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来聊一聊。 我们在这儿隔空的那个 隔空给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啊、统计学院参加合唱比赛的啊、唱我爱你中国的这些同学们发出邀请，邀请他们来我们的节目做客。 学生时代的这个回忆啊，有很多的这个标志物。刚才说的这个129大合唱，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把我们拉回大学时代的， 对 啊、这样的一件集体活动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说一说和学生时代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儿了。说的是这个校服。 校服。 说校服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呀、做了一个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校服的 T 台秀。 校服 T 台秀。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新的校服吧，各种各样这个刚刚设计出来的这个校服，然后出现在了我们的这个 T 台上。而且这个校服呢，跟我们以前传统的这个中国学生的这个校服啊不是太一样啊。我们来看一看图片吧。 我们来看一看，嚯，看这个小姑娘上边是一个白色的 卫衣 啊，一个帽衫，然后在胸前呢有这个红色的北京两个字，然后下边是一个哎，这叫什么裙子？这 应该叫小的百褶裙吧。 百褶裙啊，就是女孩子反正 短的百褶裙。 对对对对对，然后非常漂亮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哇，这 这个现在大家啊，给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嗯，男孩子上面就是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白衬衫， 但是版型很好 啊，版型很好。下边呢是一个九分裤，然后一个白色的运动鞋，然后 就是孔文最喜欢的那种可以露出脚踝的， 哎，对，露脚脖子的这种， 嗯 嗯，然后背着一个双肩背，非常的青春洋溢， 嗯， 然后还看一下这个，嚯。 这是应该是小学同学的这个校服， 嗯， 女生也有这个及膝的这个短裤，西装短裤，然后上身呢是白衬衫哈，嗯。说这次呢是经过北京市中小学校服研发中心近一年的策划统筹调查分析梳理归纳等研究，有四组具有北京特色的四大色系入选了这次的这个新一批校服的这个角逐哈， 嗯， 说经过逐步推广覆盖后呢，有望成为本市中小学校服的主色调，它们分别是宫墙红，也就是赤色，靛青，也就是青色，汉白，还有瓦灰， 嗯， 就是红、青、白、灰这四个颜色哈。 哦，嗯， 然后可能基于这四个主色调，给大家做了一些设计。 对对对， 孔文，你上学的时候穿什么样的校服？ 嗨，我这那个时候就是挺丑的， 嗯， 啊，就是。特别深的颜色，然后也就是运动服，然后也不会讲什么版型啊，什么去合体，会有，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穿那校服特别怪，嗯，就是他的那个运动裤是收口的 啊，对，我那也收口的， 就不知道怎么穿才能好看 啊，嗯，那个时候应该那个设计 女生穿的跟灯笼裤似的， 对对，就灯笼裤。那个时候，因为也可能就是，比如说方便大家上体育课， 对 啊，一些活动上可能会比较方便。 嗯， 就是现在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个小朋友们他们穿的这些校服之后，真的是感觉这就是别人家的校服。哎，你看人家校服多好看，是吧？ 是的 啊，这就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 就是小的时候在电视上看一些这个，比如《蓝色大门》这样的电影啊， 对， 看一些日本的电视剧呀，啊，看到那种校服哈，啊， 哎， 就是很显示身材的， 嗯， 啊。很青春的， 嗯， 很小清新的这种感觉， 嗯嗯嗯， 希望以后能在街头看到这样的校服。 嗯，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穿着这个也很漂亮很合体的这样校服的时候，走在街上，我觉得会让他们的这个青春洋溢可能散发的会更光更热， 嗯嗯， 啊，会更加的成为路上的一道风景。 嗯嗯，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条消息呢跟手机有关， 哎，跟手机有关， 我们之前呢也说这个手机的粘性太高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哈， 嗯， 比如说这个焦虑 失眠，嗯， 嗯，还有什么 进而就是脱发 秃头 进而就是脱发啊。哎，就是昨天我还听到了一个消息挺逗的啊， 嗯， 就是因为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年轻的啊，就是90后的朋友， 嗯， 在他们的购物清单上，就比如说，嗯，洗发水这一栏， 嗯， 啊，就原来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什么什么去屑洗发水，什么柔顺洗发水， 嗯， 但是现在有一个调查，就是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在他们的这个洗发水一栏里，嗯，他们选择的功能的这个选项， 嗯， 防脱是第一位的。 真的假的呀？ 真的。但是 这脱发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啊，就是这个统计它的这个权威性我们无从考证啊。 嗯 啊，这个也可能是噱头。 嗯 啊，但是 也可能就是有个别几个同学买。 哎，对对对，但是呢，就是现在大家反正聊这话题聊的还挺多的。 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呢是说这个在美国加州哈，它的政府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推荐人们减少暴露在无线信号中的时间。 嗯， 这份方针呢是来自它的这个公共健康部，他们并没有直接陈述手机会危害健康，而是用非常谨慎的言辞指出说，多项研究显示手机的射频信号可能与癌症啊，这个记忆性差和失眠有关。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研究出来之后吧，就是如果它有这个怎么说呢，一定的这个权威性，我觉得好像我们也无从去避免。嗯， 对，就像这个喜欢吸烟的人， 啊， 就是看着这盒子上写着吸烟有害健康， 对对对， 但是也忍不住自己的烟瘾一样。 对对对，包括甚至就是很多这个国外的烟盒上面的这个图片还是很恐怖的。 是的 啊， 嗯，总之就是手机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嗯，就是说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这个辐射啊， 嗯， 比如说这个 有人说孕妇可能这个不能长时间的用手机或者玩 iPad， 还有就是我知道一些我生活中的这个安全或者健康使用手机的一些方法哈，比如说接电话的时候，最好用耳机。 接电话的时候最好用耳机，哇，这个我觉得得分场景 啊，是吗？ 啊，那就是那你怎么着？你就电话来了之后，那一看老板打来的电话，哎，别给我找找耳机。我找不着耳机，你怎么不接了？ 你笨呢，你先接起来呀、 啊！先接起来， 先接起来，老板呢？ 啊，然后再把耳机插上是吗？ 是，在默默的包里翻耳机，对吧？ 啊！ 但是大多数情况，比如说和爸爸妈妈通电话的时候，我觉得用耳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啊，用耳机会减少辐射。 还有就是充电的时候，别打电话， 别一边充着一边玩。 别玩手机，对、还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别放脑门旁边 啊、 有人喜欢把这手机啊充着电塞枕头底下，我觉得特危险 啊，这个就是隔一会儿你会就第二天起来之后吧，你会发现这个手机是非常烫的， 是的， 嗯， 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变笨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爽爽这样一样的感觉？花椒直播平台，我们的老朋友马明他说，早晨为什么来晚了呢？说他们那边下雪了，早晨去扫雪来着。哎呦， 好羡慕你，马明。 对，马明应该是在东北， 东北是吧？ 对对对， 是 下回来告诉我们，扫完雪了告诉我们你是哪人哈？ 对， 我一直盼着今年北京的初雪呢，迟迟未来。 对，但是就是这两天的天气，我也看了一下啊，就是这周，大家如果想在北京的小伙伴想在北京看到北京的初雪啊，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或者到郊区去。 郊区，对对对， 而且还得去远一点的郊区。 对对对，但是如果大家现在，可以不妨投入到这个冬季运动当中啊，我们去滑一场滑滑雪。 今年崇礼的雪不错。 对对对，而且今年这个冬奥会是恰逢我们春节的时候。恰逢春节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冰雪运动，有这样一项盛大的赛事来陪伴我们。今年的这个2018年的春节， 冰雪盛世， 冰雪盛世。 好，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进入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till I know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and I don't know if I can believe when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 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微博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么现在正在为您呈现的呢，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的节目。在上周呢，我们推出了两期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应该说也是感动到了非常多我们平台上的小伙伴们。那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 APP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在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他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那这样的号召呢，也让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备受鼓舞，所以我们特别策划了这个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那在每一期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2到3名来自北京的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上周已经有所感受了，都是非常感动的，而且很励志很阳光，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一代年轻人身上的那种担当、责任感、使命感。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又迎来了两位青年榜样，那我来分别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两位。首先笑容非常甜美的李慧，她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一位女遗体整容师以及第一位殡葬礼仪师，她是高级殡仪服务员，也是高级墓地管理员。那李慧呢，通过努力让遗体告别仪式在密云进入了正轨，她也荣获了首都最美家庭称号，这是她和她的丈夫一起，以及中国好人称号。以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李慧。 特别的年轻哈，李慧今年28岁。 对， 然后她做的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啊。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说有一部日本的电影啊，也是拿到了奥斯卡奖的《入殓师》，它其实讲的也是这个应该说是遗体整容师或者是殡葬礼仪师这样的一个职业。那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李慧来深入的、近处的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和这个职业。接下来在李慧身边，孟阳啊，他是北京市孟氏修脚的第五代传人，高级修脚师，中国共青团北京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五星志愿者，致力于让百姓呢有一双健康的脚。他也荣获了2014年北京市万民孝心孝心荣誉，2015年度东城区技术带头人的称号。欢迎孟阳。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大家朋友好，我是来自东城区的九零后薛小师孟阳。 从表面上看啊，真的猜不出你们的职业。你们的职业就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叫小众职业感动大众。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会分别让李慧和孟阳给我们讲述属于他们两个的故事。首先我们有请李慧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哈，他有一段关于他为什么进入殡葬行业，以及他在这个行业发生的一些转变，在这个职业中找到的成就感。好，李慧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开始讲述属于你的故事了。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慧，是密云区殡仪馆的一名普通的入殓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一下什么是入殓师，入殓师他们是做什么的。在2009年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就叫入殓师。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吧，它的原话是让已经冰冷的生命重新焕发生机，给它永恒的美丽。就是因为这句话及这部电影，让我在大学时呢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学习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其实在咱们中国，入殓师又被称作遗体整容师和殡葬礼仪师。提到这个行业，可能大家会觉得阴森恐怖晦气，甚至有些人对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都会避而远之。但今天我想通过我的经历，我的故事来告诉大家，殡葬行业也有温暖，也有温情，并且是神圣而庄严的。我一直为自己是一名入殓师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在2011年我在密云区殡仪馆实习的时候，有一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女孩和同学出去游玩时，没想到遭遇车祸，不幸的去世了，年仅18岁。女孩的头部被车轮碾压变形，身体支离破碎。悲痛欲绝的母亲看到自己宝贝女儿的遗体时，当场就晕了过去。在女孩生前的照片里，她穿着一条洁白的连衣裙，梳着柔顺的马尾辫，腼腆地笑着。这是多么漂亮的女孩啊！看着这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我就在想，哪个女孩不爱美？我相信她生前也一定和我们一样追求着美。当她走的时候，当亲人看她最后一眼的时候，她也一定希望自己能够以美丽的样子离开。身为一名入殓师，一名殡葬工作者，我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想这不仅是对家属的安慰，也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于是我拿起了整容工具，努力地平复着自己的心情，开始为女孩塑形整容。在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所有整合整容工作结束前，我为女孩系上了她生前最喜欢的那条粉红色的丝巾，她看起来就像一个熟睡的天使。我想如果女孩有在天之灵，她也一定会对我笑的。当母亲看到女儿恢复了生前美丽的面容，能够宁静而又安详地离开时，她含着泪水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一刻，我更加明白了殡葬工作的意义，更加坚定了投身于殡葬行业的决心。当亲人离开时，是我们给了他们最后的尊严，让他们以最美的样子离开，也是我们安慰着家属受伤的心灵。听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您还会觉得我们殡葬从业人员是冰冷和恐怖的吗？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故乡密云，成为了密云区殡仪馆第一位女遗体整容师。繁重的殡葬工作需要24小时待命，几乎365天不休息。自从我上班以来，我的字典里就再也没有节假日这个词。不管五一、十一还是春节团圆日，我每天都重复着伤口缝合、修整容颜、整理衣物等琐碎的工作，每天奔波在事故现场、太平间、遗体告别厅这些昼夜交替的场合。

请出另外一名非常年轻的这个小众职业的从业者孟阳哈。孟阳是孟氏修脚第五代传人，他非常的年轻，但是在修脚这个行业上，应该说他已经是一个老师傅了，算吗？好，孟阳开始你的故事吧。 大家好，我叫孟阳，是北京孟氏创业健康咨询中心的修脚技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故事的主题是两代修脚师的匠心传承。大学毕业以后，未来去做什么，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个时候父亲说，你先来跟我干吧。就这样，我在父亲创建的北京孟氏创业健康咨询中心里做了一名修脚技师。在我第一次拿起修脚刀的时候，父亲说，你记住，孟氏修脚传承五代了，不仅因为我们精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精神。当时对于父亲的这番话，我并不是十分理解，而对于修脚这个职业，我也是抱着先试试的态度去做。可让我下定决心在这个职业中走下去，是因为那样的一件事情。那是一天炎热的下午，我到一位老人家里上门服务。敲开门，那家的一个叔叔看着我疑惑地说，小伙子，是你来给修脚啊？我们家老人的脚可让别的修脚师傅看过都没辙，你能行吗？我说，叔，您放心，我的技术是我爸孟建设亲手教的，没问题。原来孟师傅是你父亲啊，就冲他我也相信你。我心里想，我爸这40年的脚真没白修，孟氏修脚也没白开这么些年，这一口碑我可不能砸了牌子。我凑过去掀开老人脚上的热毛巾一瞧，吓了我一跳，老人大脚趾的指甲都长到肉里去了，加上他瘫痪在床不能下地行动，那指甲可真是长疯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这心里啊还真有些犹豫，可想起我第一次拿起修脚刀时父亲对我说的话，我对老人的家人说，您放心，交给我吧。老人平躺在病床上，家里又没有高矮合适的椅子，为了便于我掌握刀法，我只能半哈着腰站着给他修脚。我小心翼翼的，生怕给老人划破脚上的皮肤，因为他双腿不能动，血液循环不好，有哪怕那么一个很小的伤口都可能引起感染等严重后果。没一会儿，我的腰就酸痛的不行了，脑门上的汗珠子是滴滴答答的往下落。就这么着，我为老人修了2个多小时的脚。修好后，老人的家人问他，脚不疼了吧？老人微笑着直冲我点头，看着老人会心的笑容，我感到一种满足感。满足感不一定你非得做成一件什么样的大事，或许只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赞美，让我更加坚定信心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是因为我看到社会各界对于父亲的尊敬。父亲是孟氏健康中心党支部的书记，除了做好平时的工作，他最热心的就是组织参加公益活动。从2000年开始，他带领着志愿者服务队走进军营，走进社区，走进养老院，亲身经历了义务修脚、健康讲座、定向捐赠等公益活动。17年来，义务服务13万人次，开展讲座上千场。在跟随父亲一起参加活动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人们对于父亲这位修脚师的尊敬。而让我最为记忆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跟着志愿者们去天安门国际护卫队做的公益活动。 2010年七一前，我跟着志愿者们来到天安门国际护卫队，给战士们义务修脚。他们因为高强度的训练，脚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水泡、血泡、脚垫，都是我们最常看到的。看着战士们那些受了伤的脚，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活动结束，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护卫队的领导对战士们说：孟氏修脚志愿者服务队从2000年开始为咱国区护卫队修脚，这都10年了。他们是送走一批老兵，迎来一批新兵。有人说这是铁打的老孟，流水的兵啊。同志们，让我们向这些师傅们敬礼。看着战士们齐刷刷的军礼，父亲落泪了，我的心里也是热乎乎的。父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修脚师，可为什么人们对于他这么的尊敬？我想，人们尊敬他的不仅是他精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如一的品德。你们知道吗？每当我看着战士们扛着国旗，踢着正步，唰唰地走着，我心里特别的自豪，我特别想对旁边的人说，我跟他们很熟。毫不夸张地讲，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到现在，我已经工作5年了，服务数千人，组织开展上百次公益活动，人们现在提起我也不禁要竖起大拇指。对于父亲的话，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作为他的儿子，我在为父亲感到骄傲的同时，也要将这种传承继续发扬下去。孟氏修脚传承到我已经是第5代了。作为新时代的修脚师，我认为一颗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爱心，加上精益求精的技术，这就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作为修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传承人，我一定会在继承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同时有所创新，为营造一个健康中国做出我的贡献。谢谢大家。 谢谢孟阳给我们带来他关于修脚和匠心传承的故事哈。应该说这些年匠人精神又被大家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也知道在国外呢，很多国家都有那种百年老店，对吧？ 是的， 爷爷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孩子，但是在中国这样的百年老店不是特别多，可能它的持续性跟我们时代的这种变化和快速发展有关系，会受到这个快速变化的影响。但是在孟阳的故事中，我看到了这种匠人精神被很好的传承下来，而且我能够从他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感觉到他从这个工作中就是找到的这个成就感，找到的满足感，这个东西是非常鲜活的哈。今天带来的这个请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青年榜样，应该说他们从事的是非常非常小众的职业啊。那我在这个时段结束之前先给两位提一个问题吧哈。我很好奇的就是无论是入殓师还是修脚师，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离我们有一点远啊，跟我们比如说学大学的专业，学金融，学计算机，好像不是这种特别大众化的选择啊。我想问问两位，我知道这个李慧她大学的专业就是学的这个殡葬专业哈。 对对。 那我不知道孟阳学的是什么，你们一开始因为都是大学毕业不久，两位都很年轻，你们一开始走上你们现在的这个岗位这个领域的时候有没有抵触，然后后来是如何爱上你们所从事的这个职业的呢？李慧先开始。 我大学就是学习的叫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可能这个专业太冷门了，很多人没听过，甚至对入殓师这个行业都觉得特别冷门。我从小是一个胆子非常大的一个女孩吧，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外向，比较喜欢跟别人沟通的这种性格的人。当我学习完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我觉得我可以做好。 嗯， 但是当我第一次去真的实习去接触这个人的遗体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跟我想象中那个不太一样， 还是有所冲击的。 对对，有所冲击了。这个也是我得感谢我的爱人， 嗯， 因为我们实习是在一个地方， 嗯， 当时他是我的学长， 嗯， 他一直给我一些心理疏导，也告诉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意义是什么， 嗯， 我们看到去世的人想到的不应该是恐怖，应该想到的如何尽自己的最大的一个努力，让老人恢复比较安详的状态，让家属得到慰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然后对，通过实习，通过他对我的一些开导吧，慢慢的我也就是明白了这个工作的意义。然后现在可以说我觉得真的不会害怕，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害怕恐怖的一个专业。 嗯，觉得它是一个其实挺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对对， 啊，提到了我们另外一位主人公哈，就是李慧的丈夫，他的爱人呢也是跟他同样行业的，他们俩也获得了首都最美家庭称号，也被称为这个殡葬小夫妻，对吗？ 对对， 嗯，好，你们的爱情故事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哈。问问孟阳，我不知道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啊？当时很容易就被父亲说服了吗？ 嗯，也不是，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市场营销。 哦， 因为每一个大学生或就是毕业之后都会想让自己去闯荡，我当时也不例外。然后当时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是想着就是离开父母的羽翼之下，然后去自己闯荡一番事业。 嗯， 但是后来也是因为一个我们这个孟氏修脚技艺的传承，然后因为我是第五代传人嘛， 嗯， 我父亲说， 家庭的需要， 对对对，然后你一定要继承这个，哪怕你以后不干，你得先学会。 嗯， 然后所以然后我就听了父亲的话，因为当时也是很纠结，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听父亲的话，因为我家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也是需要我帮扶帮那个去做事儿， 需要你这个时候撑起一片天， 对，撑起一片天， 嗯， 对，所以我就继承了这个手艺。但是我后来也是在通过不断的服务过程中， 嗯， 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有一些成就感和获得感， 嗯， 我感觉我为别人解决了问题之后， 嗯， 慢慢的越来越觉得我自己现在却从事这个职业也是我当时选择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嗯，在这个职业中得到了很多顾客的尊重和感谢，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做一个工作能够帮助到他人，可能这个是让人最快乐的一个地方。 对， 对， 刚刚孟阳也说到了，就是一开始可能是因为使命感，后来才找到了这个工作的意义。 是 特别好，感谢两位。那在接下来的后半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孟阳、李慧分享属于他们的小众职业带来的感动大众的故事。我们放一段片花，马上回来。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这应该是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然后修脚这个行业已经被申请为非遗了。 嗯， 然后就是整体这样来说，大家做这个修脚这个行业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然后我们家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父亲是我父亲来北京闯荡的。 嗯， 我父亲之前我们祖上那个是在我们老家河北那边在做。 嗯， 然后也是我父亲他是十六七岁来到北京一个人待着，然后在北京闯荡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所以我父亲经常跟我说，其实觉得北京比家乡更为亲切。 嗯， 然后因为觉得在北京待的时间比在家乡待的时间还要长。 嗯，那你从市场营销专业啊转做就继承了家里的这个手艺，一开始挑战大吗？这应该是一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工种。 嗯， 对吧？ 对对对，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一个是虽然就是从小我是看着父亲工作的，因为我是在外地念书嘛，在老家念书，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来到北京。 嗯， 然后来到北京之后，然后我父亲从我上6年级之后，就经常他寒暑假去做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都会带着我。 嗯， 所以我是一个从小的一个小志愿者，到现在成为一个大志愿者。 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对对对，然后也经常去跟着父亲，我父亲有时候因为我会经常在父亲工作的地方去玩耍。 嗯， 所以经常看见父亲去跟患者交流啊，会给别人去服务啊。 嗯， 也会耳濡目染，但是没有实际的操作。 嗯， 我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真正的去专心的去学这个东西。 嗯， 然后才实际去操作。 嗯， 刚开始确实很难，然后但是后来也是自己一个是克服，第一你肯定要克服心理上的问题，因为说句实话我们是拿修脚刀的。 嗯， 然后别人的脚在我们手里。 嗯， 你去给别人修的时候，你刚开始修的时候会有点胆小。 嗯， 你恐怕自己会给别人划破， 怕弄伤。 对，怕弄伤对方。 嗯， 一个是你自己心里过意不去，你觉得我本人为你修脚呢，我伤害了你是吧。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觉得肯定是对我们，肯定让客人对我们技术有个质疑。 嗯， 所以我们肯定就更加的小心。 嗯， 但是后来在慢慢的那个不断的锻炼和成长中，我现在也是一个修的一个比较好的，大家也比较认可的一个修脚师傅。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然后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挑战。 嗯， 所以而且最后我觉得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心理上就是那个沟通上的一个挑战。 嗯。 因为我毕业之前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哦， 对对，比较内向。对对对，我那时候跟别人聊天， 表达的非常好。 对，所以我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接触的人群上到100多岁的爷爷奶奶， 嗯， 下到2-3岁的孩子， 嗯， 我们都会有接触。然后各种职业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跟他服务过程也要需要沟通。 嗯， 啊，需要大家聊天。 嗯， 因为有聊天会缓解人的紧张情绪。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锻炼了我自己的交际能力。 嗯，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我自己一个挑战。 嗯，能感觉到你在这个工作中成长非常多。 啊，对， 完成了自我的一个性格的一个蜕变。 是是是， 真是不容易。修脚这个工作确实之前接触的比较少哈。 嗯， 可能年轻人从事的也是比较少的。 嗯， 能不能告诉我们现在这个行业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年轻人是不是也是比较缺的？ 嗯，怎么说呢，现在来说其实年轻人从事的不太多，好多都是一些30岁到40岁左右的一个这个年龄阶段。 嗯， 但是呢现在因为也是老龄化，刚才那个慧姐也说了， 嗯， 老龄化的那个加快，所以很多老年人非常需要我们这个行业。 嗯， 当然不仅仅是老年人，其他的年龄段也有。 嗯， 但是现在老年人是一个非常需要这个的过程，因为他们自己没办法解决自己颈椎的问题。 嗯， 然后再加上他们会有一些脚病。 嗯， 比如说那个灰指甲呀，甲沟炎呀。 嗯， 或者说一些脚垫啊、鸡眼、猴子这些问题。 嗯， 他们自己根本无法去解决。因为我接触到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曾经有一个奶奶特别有意思。 嗯， 她跟我说，我要脚指甲首先要看一个晴天，一个特别太阳特别好的一个晴天。 嗯，还得看黄历。 对，看日子，然后再找一个他们家阳台它要清空。 嗯， 给自己留出一个充足的地方。 嗯， 再加上我要给自己留出2个小时充足的时间。 嗯， 然后自己在那儿慢慢弄。 嗯， 然后他 说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对，非常浩大的工程。然后我说，后来我给他修完之后，也就用了差不多20分钟。 嗯， 然后他说，哎呀，修得比我好很多。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年人非常需要的问题。 嗯，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种。 对对对， 而且能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胆大心细。 对 啊，这是需要长时间的修炼的，也需要很丰富的经验才能够去驾驭这件事情。 是的。 那刚刚孟阳也提到了说修脚这个工种呢现在已经是成功申请了非遗哈。在咱们中国人心中啊，这可能是一个 哎，我们如果是脚上有些问题了，自己解决不了，我们可以去预约一个修脚师，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儿。 是， 但是我不知道孟阳有没有接触过外国友人哈，可能在国外啊，这个工种都是很少很少都不存在的啊，然后有没有他们感受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给他们生活的这种便捷？ 嗯，有的有的，因为我们家在2008年我父亲那时候做志愿者，去给那个国外的一些运动员去修脚，也跟给一些志愿者去修脚，他们接触了很多国外的人，然后我们店里的话也来了，每年都会有一些国外的顾客，然后有的甚至是在我们这儿修脚的一些老顾客，就那个外国人的老顾客，然后他的家属来了，然后有他每次都带着他们来，只要他们，因为可能他们一两年来一次，但只要他们 来中国一次， 对，来中国一次，每次他们来都要带着他们过来，甚至我们这还有一个顾客是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然后他就是每年就是他，因为他会有定期的出差，只要他来中国必到我们这儿来，对，然后 变成一个来中国旅行的这个必须体验的， 对对对， 一个项目了，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对对对，他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术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他们回国了之后肯定也会跟自己的朋友们去称赞咱们中国修脚师的这个独到的技艺，然后也会深感遗憾，说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工种。 对对对， 所以以后可能修脚这个技艺可以走出国门，向更多的国家去这个传播和发展哈。 是的。 再问问李慧，刚刚说到了这个你们殡葬小夫妻啊，在这个应该在咱们北京还是小有名气的，可能在这个圈子里哈，你们在这个工作中或者说生活中的这种融合非常非常的多，你觉得你们两个有在面对这个工作有不同的，怎么说不同的心态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是你们在生活中会一起去探讨的？遇到一个什么事儿会一起去交流的？ 首先我觉得我觉得挺幸运的能遇到我的爱人啊，沈博先生，因为他特别能支持我，然后并且理解我，可能很多人觉得你是殡葬都是干这行，你俩是不是生活中很枯燥很乏味，整天都是当然生活中会有一些探讨一些专业的技术，或者发生一些事情时我们一起研究， 会分享一下， 对，会分享，会说如果这件事情如果是你接待的这份家属，你会怎么更好的为他服务，让他更满意，但是同时私下我们两个也都是比较外向，非常爱笑，他也爱笑，我也爱笑， 都是年轻人， 对对，都是年轻人，然后我们觉得生活其实特别美好，可能是因为工作中我们遇到很多事情，这种悲伤离合太多了，见过了很多很多事情，我就觉得学会珍惜，学会彼此包容，对，可能之前就去年吧，我有一次主持告别仪式的时候，有一件事儿一直让我记犹新，就是也是我们区的一位烈士，因公殉职，他是一名警察，然后奋斗在这个一线，生命最后一刻还是在第一线，然后他的儿子在致悼词的时候就提到类似这样的话，他说父亲你虽然走了，但是永远活在我心中，活在我心中不光光是因为有血缘，而是我知道你爱岗敬业，你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虽然我现在可能十几岁我还没有工作，将来我不管我是从事哪行各行各业，我一定要让您在天上看到我，你是笑的，因为儿子争气，儿子知道您是英雄，儿子也会努力的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人，然后就这样一件事情我回去跟爱人聊了一下，我说一个15、16岁小孩他有这种感悟，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向他学习啊，加上咱们两个天天干那么多，我们俩是不是应该更包容一点周围的人，对， 我听出来了，李慧和她丈夫的这个职业哈，这个工作能带给他们很多的力量感， 对对， 或者说他们对于生命对于生活的这种感觉和感悟和我们可能离这个行业比较远的不太一样，你们对于生命的这种看法会让你们更加的珍惜每天的这种小日子， 对对 对， 对 吧，就像我身边有一些年轻的志愿者，他们会去做临终关怀 啊， 然后做了这样的志愿服务之后回来，可能就会觉得对自己的生活的这种满意度，然后会这种包容的心态都会变得更强，我相信你和你的丈夫也是这样，刚刚我们也说了，殡葬行业不仅仅是对于亡者的，更主要是对于生者的，对于去给这个亡者送行的这些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家属他们对你们的工作表达的这种感谢，是真的让你们记忆犹新的？ 记犹新，我就觉得我是入殓师，我的本职工作就是说让逝者以最好状态离开，然后家属他得到心理的一种慰藉吧。现在不是一直在说如何增强人们的幸福感、满足感，可能很多人说你这个殡葬行业跟幸福感一点不着边儿，但是我在想相反，我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是不是换一种角度增加他们的一种幸福感。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向往人生那最后一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就包括现在我主持告别仪式，我更多的是让大家一起回忆起这个逝者生前的点滴，让大家一起追忆美好生活，让大家懂得个虽然亲走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堆非常丰厚的一些精神财富，一些优良的品德，高尚的情操，我们是否传承下去。对， 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你们所做的工作，这个所举办的仪式，最后留下在生者心中的那个画面 应该 是 美 好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意义就已经无限大了。 对， 再问问孟阳哈，我刚刚在孟阳的讲述中听到说你们除了会服务很多的这个付费的客人，其实你们每年做很多的公益服务的项目，对吧？ 对的， 服务国旗班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是的，是的，是。 这也是从爷爷辈儿、爸爸辈儿传承下来的一个孟氏的一个怎么说？你们 精神 啊，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祖上也是，因为正如我刚才稿当中说的，然后我们传承的不仅是我们的技术。一个更重要的是全心全意为当时，因为早上是全心为顾客服务的精神。那么后来，因为也可能为很多，因为那时候也有很多人也很穷，然后也为一些就是付不起钱的人我们去服务，因为解决他们的问题。到后来我父亲来了北京之后，他是从2000年开始也是接触志愿这个行业，当时不知道是叫志愿，但是就知道去做好事儿，那叫学雷锋做好事儿，那会儿叫，对，然后也一直这么坚持这么多年。到后来我们提出这个志愿这个词之后啊，我们知道这是志愿者，我们是志愿者，然后也一直坚持在做。我们当然不仅是为咱们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去服务，也为很多那个公安啊、武警战士啊、我们残疾人啊，还有好多这种去服务。然后我们也当然在其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国旗护卫队战士们去服务的过程当中，还有为咱们那个武警战士，还有咱们的那个其他的公安特警战士们服务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脚上，就跟我稿子上所说的一样，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这些年不断的训练、不断的繁忙的工作，为了保护我们所有的大家的公民啊，我们这些民众造成脚上有很多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脚上有问题，身上都或者多少，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专业看脚，所以我们通过脚就能看出他们整体这种情况。我觉得他们非常 有多么辛苦， 对，多么辛苦。我觉得正因为我也很多看到这种他们的这种精神，也给了我力量。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也能继续走下去，然后能继续为更多像他们这样的人去服务，这是一鼓舞的一个精神。 所以现在孟氏修脚每年的这个志愿服务能够汇集到的人群，你觉得大概有多少人？ 每年应该不小于10000人吧，差不多。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做的稍微少点，但是差不多到现在17年嘛，差不多14万人吧。因为我们现在也开始做一部分什么，因为我也是宣扬一个让百姓有双健康脚的精神，所以我们自己也在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总结经验当中，总结了一套关于足部健康知识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也开始做、 足部的健康的这种保护提前了，我们叫健康管理前置，对吧？ 对对对， 与其你出了问题再去治它，不如你提前的保护好。 对，我让大家了解什么样是脚病，怎么得的脚病，我如何去预防。到现在我们讲了，就我自己讲了就上百场了，我父亲讲了上千场，就也跟很多咱们街道和社区也很重视这个活动，尤其是为咱们老年人，然后去讲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他知道之后，不止他一个人知道，就会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家属都会知道，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从这个很丰富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理论， 对， 然后再传播给大家。 是的，是的。 今天我们请到了李慧和孟阳哈，两位从事非常小众职业的年轻人，但是带给了很多很多人不一样的感动。最后想问问两位，你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职业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啊？现在我们都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吧？其实我觉得能做好这个本职的工作就很不容易了。像李慧，她是第一位女的这个 殡葬礼仪师，对吧？可能你也开创了先河，你做得好了，后面会有更多的学弟学妹们来跟从你的脚步。那孟阳也是一样啊，问问两位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展望。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殡葬行业，可能就现在根据咱们现在主题新时代新作为，就是在新时代下年轻人如何体现个人价值，如何让这个社会发展得更美好，我能做什么。不管是我还是孟阳都是真的属于很多人认为就是要低下头弯下腰去做的很多事情，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加入我们这个行业，去更好的为人们服务。当然更多的是希望可能大家能够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大家支持赞成我们年轻人去在这个行业。 只有可能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认可度提高了，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入这个行业。我相信你的这个带领作用也会发挥的比较好，也会影响很多人。 谢谢。 好，孟阳呢？ 我也非常赞同慧儿姐的话，然后也是希望有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这个职业，然后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为更多人去服务。然后当然也是在这个新时代下，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虽然是传承的行业，但是我们也需要创新，需要改善，能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和服务的体验感。然后让更多的人呢能在很欢快能很好的感觉下完成对他们健康的一个修复。然后我也想就是说能让更多的人更多人去重视我们这个脚部健康，能让更多的人能走得更好，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听完两位的讲述，我感觉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小众职业其实是不存在的啊，因为任何的职业不论大小，只要他们能够解决别人所需，我觉得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职业。非常感谢李慧和孟阳今天给我们带来他们精彩的故事，也希望在收听和收看我们微微一笑这个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的年轻人们也能够受到感染哈，能够对自己身边的这些服务人员或者从事这些可能你一开始觉得离自己很远的这些职业的从业者们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看法。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呢是由汪爽主持的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确实感觉到青年确实意味着担当，也意味着奋斗，意味着创造也期待着李慧和孟阳能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能够迸发出更多的光芒和能量。主持人王爽代表策划张月，编辑志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